绝的气，要决心忘记，我便记不起。明日天地，恐怕认不出你，仍未忘跟你。假如没有死，就算你壮阔雄壮， 几何时开始心